哎，你偷一件，我偷一件，咱们呀，接着听听这个单口相声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，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，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他怎么个读法呢？这张三就说了，你看呀、这小子一共是两大件，一份入套啊，一头驴。咱们谁来这入套，谁来这驴呢？李四一听，哎，三哥，这个驴啊有四条腿儿，拉起来就走啊，干活省劲。这个您来啊，入套啊分量沉，偷这入套得是力气活。兄弟我来。张三一听，兄弟兄弟，咱哥俩可都是干这个的啊，谁也别绕到谁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是不是哥哥怎么了？是怎么了？怎么吃怎么了？你这就绕的人啊，入套是沉，但是入套是死物啊，趁他不留神扛谁就走啊。驴是好，一拉就走，可驴是活的呀，他能踢能咬啊。再者说了，这小子啊，两手不离缰绳，咱们也得等晚上再下手呢。哎，至少吧，也得等他呀把驴拴到哪儿才能下手呢，这个比你那入套难得多呀。你怎么这么说呀？哎，这李四一听也叫上劲了，哎，三哥您别，咱哥俩玩嘛，怎么这样呢？好，您不是说这驴不好偷，这入套好偷吗？那这么办，哥哥您偷这入套，我偷这驴，但是咱哥俩得讲好喽，谁拿下来怎么办，拿不下来怎么办。嗯，那请客也行。哎，拿下来的上哪儿咱吃一顿，哎，没拿下来的呢请客。哎，行没问题。哥俩的喝点小酒把这赌就给打了。可别看赌是打了，干活哥俩还得商量着。一商量他这么办，嗯，哎，对，这么办，嗯，这么办，哎，然后再这么办，对，好，就这么办。那位说怎么办，您慢慢听啊。这俩小偷出门顺着小道就绕到小可姑的前面去了。这小可姑啊，咱说了他几乎就倒着牵着驴走，他怕丢东西啊，那走得慢点了，这叫治颈椎。可走着就听吉林后边哗啦一响，哎，什么声？回头一瞧，就在离自个儿前边三四步远的地方有五个大铜子儿。再一看前边啊，还歪歪斜斜的呀，走着一个人，而且一边走啊还一边剥花生吃。一看就明白了，这是喝酒喝多了，哎，吃点花生。结果呢一掏花生把钱掉地下了，没听见。这可姑您别看傻不呵呵，但是他有个贼心眼儿。哎，他一想这挺好，我别告诉他，我呀跟着他走，他喝成这样说不定啊再掏这花生啊还得掉钱。哎，现在这五个铜子儿，我就连点心钱带茶钱全有了，我跟到永定门别的不说，饭钱都出来了。哎，好，想到这儿他这身子可就扭过来了，面冲前了，把驴缰绳交到左手，右手哈腰可就去捡钱去了。您可听明白了啊，这五个大铜子他也捡完了，身背后的张三也把驴身上那入套绳解完了。小可姑这刚站直刚美，嘿，捡了五个铜，哎呀呀呀，一瞧怎么回事，看头了那醉鬼啊又掏花生了。嗯，哎呀，这太好了。可姑啊瞪大了眼睛哈着腰就盯着他，不错眼珠的瞪着那醉鬼。果不其然，就听哗啦哗啦噼里啪啦，什么声？又掉下六个大铜板来。哎呦，这可不够小可姑忙活的了。哎，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， 捡完了。哎，真好！哎，我六个，刚加上前面五个，十一个大灯子儿。我这个，哎呀，我一回头呀，怎么回事？驴背上褥套没了。哎呦，这还了得呀？怎么回事？你想，他捡第四个的时候，人家张三呀，就扛着褥套进了道边的苇塘了。小可姑有心问问走道的，谁看见我这谁给偷走了？可除了手里牵的驴，周围一个人没有，甚至于他有心啊，往前走两步叫那醉鬼问问，又一想不行啊，一问他，等于给人提了醒了啊，有贼呀、啊！哎呦，坏了，我还丢十一个大子呢，我还得给人吐出来。呵，越想越伤心，啊，越想越难过。我爹一辈子占便宜都没吃过亏，嗯，我怎么十一个大铜子儿？就卖出一套行李去，一边哭着抽抽噎噎的哭着，一边垂头丧气拽着驴往北走，啊，够奔北京城永定门，也不用回头倒着牵驴了。为什么？褥套已经丢了，已经没了，你还倒着干嘛呀？前面这醉鬼，那当然就是李四，后边的就是张三。可这李四啊，掩护张三偷走了褥套，心里可为难了。怎么呢？自己虽然带着刀子呢，趁着道上没人走，一刀把这缰绳割断，小可姑啊可立刻就能发现。为什么呢？他手里牵着驴呢，啪这一刀那还感觉不出来啊。可其实对李四来说呢也没什么，啪这一刀剁完绳子翻身上驴就跑，这小可姑也追不上。嗯，但是问题是，万一要逮着，比方前面有人，或者赶上当官的赶上差役了，那就麻烦了。为什么？这偷跟抢历来罪过可不一样，抢那甚至能判个死刑都没关系，偷无论如何也没那么大罪过。嗯，那天下无贼里不是说了吗？啊，就恨你们这帮抢劫的，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。那不是黎叔说的吗？黎叔人家不讲究偷吗？可是问题是，哎呀，李四一边走一边琢磨，我跟着这小子跟到店里，等他住店我再偷他的驴。一想还是不成。为什么？那牲口棚啊都在客店的后院，我能上人客店后院里把驴偷出来？那太难了。这个怎么他这一边溜达，那小可姑不就往前走了吗？他可就落到小可姑的后边了，在后边坠着这小可姑走到永定门的护城河边上。哎，机会来了。怎么呢？桥头上啊查车了。怎么叫查车呢？那会儿他不分上下道啊，你看那会儿那个照片，老照片，或者不是说都是左边走或者都是右边走，反正想怎么走怎么走。因为那会儿车也少，人也少，不像现在有个什么黄线红绿灯没有。所以你要是没查上的时候呢，走得挺顺。但是到桥头的这个地方，哎，你来我抢的都往前抢，有时候车马一多，道再一窄，一下就查住了。查住了就都动不了了。哎，你说想我倒退出去退不出去，后边又查上了，你往前走怎么走怎么不行。咱现在有时候查车也这样，哎，你这就没辙，查在一块了，没有两三钟头摘不开。哎呦，这一下正把这小可姑啊查在当间，两边呢是俩大车，一个递了牌子，右边啊是一辆独轮的手推车，后边呢是四头骆驼，还有一辆驴车。他自个儿就好拉着驴，出不来进不去。哎呀，李四一想，这儿能下手了，打审认真就这机会，这机会不下手就没机会了。可有一样不敢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右边这手推车，这个手推车太碍眼了啊，你后面拉骆驼都没关系，因为拽着骆驼往前就找空，哎，就能钻就往前钻了。哎，但这手推车不行，因为它小，它得 车把不能放，眼睛永远望着前边，找空钻过去，还得随时横眼神看左右的货。这样呢，略微往左一偏头，就能看见李四跟那割缰绳呢。李四这正琢磨着怎么办呢，张三回来了，他得互相帮忙啊。张三已经把那个入套啊，哎，已经送到窝主那儿，哎，存好了货，赶回来了。李四拿黑话这么一说，这是合适的地儿，我要怎么怎么干。张三一听，好，我跟你互托。嗯，什么叫互托？就是打掩护。说着话，他就把身上大棉袄就脱下来了。哎呀，那意思怎么查车查的这，哎呀，真热。哎，这么一脱棉袄往身上一披，这棉袄改斗篷了。李四在驴头左边，张三在驴腰右边。张三双手这么一插腰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，这棉袄不就支起来了吗？这右边那推小推车那个，那除了自个儿车上的货，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。要是李四手底下还真利索，右手抓住缰绳，左手拿小刀，蹭一下，这缰绳就断了。断是断了，他这右手可没撒手。为什么？他这个地方不能错呀。人家在前面小可姑俩眼瞪前面，手里拽着缰绳，这缰绳一折，这啪一下往地下一掉，那就觉出来了。哎，人李四这边抓住了缰绳，拿小刀啪着缰绳一断，这边缰绳没撒手。而且这真有功夫，右腕子一翻，来了个单碗扣，一下啊就拴到独轮车的那个前沿了，前后不到半分钟。牵着半截的缰绳一打横，拉着驴顺两边的桥栏跟便道就走了。小可姑这可乐了，为什么？在那儿站着手里攥着缰绳，可这缰绳后边呢是拴到后边那独轮车的那个那前沿上了。这多可乐，他也没看见，俩眼睛盯前边了，还给别人支招呢。哎，那推两轮车那个，你往左挪一挪就行了。哎，那这车把事你拽一下，你头了那个拉帮套那黄马，你使劲拽呀，你把它拽旁边一点，它就能这边就能过去。你，哎呀，你太笨了，你这马呀，还不如我这驴听话呢。嗯，回头一瞧，哪有驴啊？哎呦，这缰绳那头在独轮车上拴着呢。哎呀，我的驴，哎，你怎么把我驴给拉走了？你还让我跟你拉小套啊？把这个推独轮车这个都气乐了。不是，您什么时候把这绳拴我车上的啊？我哪知道什么驴啊。再者说，您看我这整个这一车就这么点白薯，我顾得起拉小套的吗？那我那驴呢？我驴不是，你是谁是驴？不是，我有个驴拴在这儿，你别这你这样我这车归你了不成？你赶紧找驴去吧，把这绳解下来。可姑这点倒不傻，我驴都没了，我要绳干嘛呀？把绳一扔，哭哭啼啼就进城了。这回进城方便了，为什么？他空行人了，没驴了，不用跟那查着了。进了永定门呢，一边哭一边骂：“哪个断子绝孙的缺了大德了？我上我姐夫那儿告你们去。”这小可姑啊，真回去找姐夫一告状啊。也这事儿就完了，哎，但是这故事还继续发生，要不咱们单口相声好玩呢？还发生什么？这俩贼还不干，还要接着偷，那还能偷什么？嘿嘿，您啊，明天接着听。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北京小曲儿。 欢迎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烈。下边呢，北京小曲儿了，这回啊，给您献上一段我老师张学凯演唱的一段，叫《花香蝶玉醉》，三弦伴奏李建书，徐德烈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 碳中和，找金科，金科能源，你的零碳伙伴。